春去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很黑，难忘那一刻你走进生命的瞬间。我不信你，我信爱情是没有理由悲欢的注定，在我的掌纹中你在哪里，如此的清醒没有输赢，你是我的命。春又回，我走过的孤独很黑，难忘那一刻你走进生命的瞬间。

那东方转呐、啊，个个惦记着呀，笑盈盈， 风向呀不停，把个车盘转呐、啊， 决心没有下呀，怎么抬眼？九九那个眼呀。 永远不再孤寂。 知道，只有你可以让。

相随。 记得你临别一片盈眶泪，眉头间眼泪流了万遍仍不悔。 渴望了千年遇见你的容颜，我漫天飞舞成东风去你舞，我蝴蝶越过苍穹，潮起又潮落，转眼瞬间变成天长地久。

外小雪流，今年下得那么早，雪花飘，染白头人已老。我的心有烦恼，倔强的你好不好？又安慰自己，我的愁你都知道。雪下得太早，被热泪融化了，感情的坚持也慢慢的动摇。路过的人叫醒我，雪流一年一年下得早，将回忆都堆在心里伤。可是谁都知道我的相思 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